本是绿色的生命，绿色的光。我们的希望你能理解，我们的向往你也懂得。别看你幼小的树苗多稚嫩，后来居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有着雨露的滋润，阳光的照月，你有着人民的爱护，大地的依托。我们今年才十几岁，天天的蜜水，艰难道路的曲折，革命先辈洒热血，才筑创了辉煌的共和国。二十年的腾飞，解说过上苍老，还要努力开拓深化改革。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。笑迎挑战，雄壮过总有那艰难险阻，不知不过是几数啊，是日记一数。你隶书精悍，须自信，一道道年轮就是一次次拼搏，中原你枝叶参天，云霞沉，祝愿你农民遍地抒情歌。到那时你造福人民，多多奉献，我们也长得成台中的楷模。是技术你有充盈的活力，同学们更有完美的人格，看他们激情潮涌，心头热，四方间光辉的未来撞山河。这世界众多的友人气势磅礴。

雨提起好寒，心下扰真叫人求死不得，无奈如焚，

天遥看一千河，牛郎欲问问身是阴阳悲欢诸事波，神州静顺摇红雨随心翻转了青山着意化为桥，天连五岭引出落地洞